亦主动对接用好，亦都希望老中医师们共同帮助青年中医师。今次走访是中联办落区聆听的活动之一，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亦都一同参加活动。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27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星期三或者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有关的指明地方是27间学校，有关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及或流感样疾病个案，而有关的病征同新冠状病毒病相似，为谨慎起见，相关学校或者其的指明级别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10.9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9，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833点，系跌608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7.68美元，卖出1,768.6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为菲律宾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的低压区，正系逐渐移向南海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今个星期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就车多啦，龙尾就排到去亚街路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对行道对出，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系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是车多，龙尾就科学园。咁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万公屋。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施政报告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深入分析。 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三下午5点， 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2020年春天，世界突然静止， 随着各地封城，世界变得翻天覆地，人心惶惶，前路茫茫。 面对世纪疫情，人类怎样面对静止的世界呢？ 电视节目31看世界之静止的世界，从亚马逊雨林到伊朗、俄罗斯、纽约、 意大利和德国，写实记录六个真实故事。 星期三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0月5日，拉丁舞导师抽之后死亡，女西医误杀罪成判囚6年。 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明天展开。 本港癌症新增个案创新高，肺癌再成最常见癌症。 澳门新增3宗确诊，政府启动第三次全民核酸检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十月五日星期二的朝早，在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一个法庭的判刑啊，咁啊讲述咧就系一名嘅女医生咧喺7年前咧为拉丁舞导师咧做背部嘅抽脂疗程之后，咁啊其后呢名导师咧就系不治嘅。嗱呢位女医生咧早前就已经被陪审团咧一致系裁定误杀罪成嘅，寻日就喺高等法院被判囚6年，亦都系咧香港咧至今第3名因为呢个医学美容事故而要入狱嘅医生嚟嘅。嗱今次事件都令人哋咧好关注呢一类嘅医疗美容嘅服务啦，呢啲安全性啦，同埋成个规管嘅。嗱事隔多年。现在的情况有没有什么的改善呢？有没有因为一些这些事件而吸取到一些的教训呢？之前有一个叫做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就在这次的事件之后罕见的，就在2018年，就是规管一些做抽脂等等的程序的日间医疗中心，就是要领牌，并且要由医生出任医务行政总监承担法律责任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是规管这些的医疗的美容的服务，包括抽脂等等呢？而家做唔同类型嘅疗程，系咪都一定要医生在场呢？美容师又得唔得呢？或者规管一啲嘅仪器操作嘅时候，嗰、那个嘅规管又够唔够呢？咁都想请一位咧嘉宾同我哋倾下嘅。而家嘅情况，有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葉世雄，講下先，因為今次嗰個意外，好多人都關注到，雖然事隔多年咁，亦都令人哋關注就係即係醫學美容呢一樣嘢，即係對於一啲醫生啊或者從業員嗰個監管有冇一啲漏洞咧？咁其實見到喺2018年嗰陣咧，就通過咗叫呢個頭先都提到啦，私營醫療機構條例，就係做一啲特定嘅程序，譬如講到麻醉手術啊、外科程序啊呢一啲咧，係要領牌嘅，即係嗰個處所就用醫生咧做嗰個醫務嘅行政總監嘅，就承擔一啲法律責任嘅。你覺得對成個呢一啲服務嘅安全性啊、保障性又夠唔夠咧？ 呢個係提升咗少少，但係真係杯水車薪咯，因為成個呢個條例規管嘅個處所啫嘛。咁而家好少因為個處所出問題而引致啲咁嘅即係意外啦。咁佢喺規管嗰、那個操作人員嗰度仍然都係冇任何規管嘅。咁而家出事，佢規定嘅當然有啲程序要醫生做。咁本身而家出事就係醫生做咗而出事㗎嘛。咁喺個規例上佢冇改善埋對呢個情況。 但在个处所里面，如果出了什么事的时候，这个医生是要负一个法律责任的嘛，根据那个说法是。那这个会不会都。 任何处所如果出了事需要负责的人都要负责任的啦。那他们现在规管的处所对那个情况是没变到的嘛。 嗯。即是你意思觉得应该是要即是做成一个程序或者手术那个人士是有一个直接的责任，定是怎样呢？如果要做的话，你觉得。 其实是的，因为讲得简单一点，当时即是都在12年嗰阵都曾经去讨论过，咁即是出咗个 BR 嗰个单嘢，即是一个事故之后，咁其实嗰个讨论一路都是不足够，同埋呢都冇对焦嘅，冇对正个焦点嘅。因为头先你一开头就讲即是而家有几单嘅咁嘅事故是因为呢个医学程序醫學美容的服務就是出了事。其實到現在為止，我們的政府都沒有定義什麼叫醫學美容。 即係當時嘅討論咧，其實我覺得係好唔充分或者好唔對焦嘅，就係我哋參加咗個叫做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嘅工作小組，咁就係區分咩叫醫療程序，咩叫美容服務。咁其實一路嚟講，咩叫醫學美容，到而家都係冇政府都唔去落一個定義嘅。咁你只係區分咩叫美容，咩叫做醫療程序，其實遠遠不足夠。例如舉例，一個消費者，佢或者一個人咧，佢去為咗啲可能減少一啲皺紋，佢打呢個Botox， 咁究竟佢係一個病人定一個客人，佢處理緊嘅一個疾病定係一個美容嘅服務咧？即係改善同埋個服務咧？因為兩件事個區分別好重要嘅，就係、是。舉例，如果你是醫生或者你是治病的話，你應該是為病人提供個最適切的治療啊嘛。咁但係佢想改善嗰個皺紋，你提供乜嘢適切治療俾佢？佢係咪一個疾病嚟嘅咧？其實兩者你唔去面對，而家市場上真係有一種叫做喺兩者之間，佢係為咗扮靚做目的，佢係冇完全冇疾病嘅，而只有去提供一啲服務。但係啲服務咧，又唔單止係美容咯，佢係可能即係加入咗啲醫療程序嘅，咁呢種係乜嘢嚟嘅？你要去界定，同埋界定完之後，你就要先有規管嘅角度噶嘛。如果一定係當佢係病人，定係客人，定係醫病，定係扮靚，你淨係咁一句咁二分化，其實已經處理唔到今天嘅問題噶啦。 嗯，但頭先你講到嗰個區分醫療程序、美容服務工作小組咧，其實當年都有提到一啲建議嘅，譬如就話一啲有注射美容程序，就係、是、要交翻俾註冊醫生去做啦。啲機械或者化學方法喺皮膚表皮下層做一啲皮膚剝脱嘅程序，交翻醫生去做啦。咁係咪都有啲？即相對清晰或者具體啊，有一啲程序真係可能涉及一啲未必美容師顧及到嘅，有一啲要即你頭先話，譬如打 Botox 或者打一啲去皺紋嗰啲咁，未必係涉及醫治嘅，可能係一啲美容範疇喎。咁但頭先講到一啲情況，佢都學你話齋，真係可能係兩者之間有一啲係涉及美容嘅，有一啲可能真係涉及個醫療程序嘅，又好難完全去區分到。你哋嘅建議其實應該係諗住去點咧？ 嗱，仲有係。因為美容為目的而使用咗醫療程序嘅，咁你就其實唔應該當佢病人咁單純去處理咯。因為如果你用病人，你直情唔應該幫佢做添啦，佢冇病嘅，你唔應該施加一啲程序嘅身上噶嘛。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就要用行為本身嗰個行為嗰個目的為本，然之後你決定咗嗰樣係乜嘢，同埋你必須要承認，真係有醫學美容。我哋講都講十幾廿年啦，即係醫學美容呢個 term， 你政府唔能夠唔去面對呢個世界係真係有樣嘢噶嘛。咁你首先要定義咗呢件事，然之後咧就就住一啲唔同嘅程序，就去要規管應該用乜嘢去做。就唔係單純分佢係醫療定係美容，哦係醫療就醫生做咯，或者醫療人員做咯。嗱，例如我嗰陣覺得好荒謬嘅，即係曾經有提出過，譬如 laser 呢樣嘢啦 ，laser 呢樣嘢就話美容唔建議啦，話美容人員唔做得，醫療人員就做得。咁其實醫療人員有十幾種噶嘛，我係講緊中醫、西醫、助產士啊、藥醫啊，咁嗰啲醫療人員點解又會做得？即其實你淨係用身份去區分佢已經係一個問題，你應該用能力去區分佢啊嘛。乜嘢人有能力做邊一啲程序，然之後提供一個身份俾佢。咁你無論你係需要去認證、需要去考核或者需要去上課都好啦，你要證明佢有呢種能力嘅人做得，咁係最合理，就唔係揾一個身份乜嘢人做得，乜嘢人唔做得，咁就講完啦。咁其實咁樣對件事完全冇幫助嘅，冇提升個安全性。 但講到能力，可能就要一啲認證或者讀一啲課程。咁呢個我見到 讀書啊、考核啊、認證都可以去討論嘅呢個係。 因為今次喺法庭嘅法官嘅判詞嗰度都提到嘅，今次案件嗰度就話被告啦係同師傅有學即係抽脂嘅手術啦，咁但係就冇出示任何院校嘅訓練啦，或者資歷證書啦，係話係有能力應付手術啦，或者並發症啦等等嘅咁。呢一個係咪到而家都冇任何嘅改善？就係話其實對於醫學美容或者呢一啲醫療程序係有讀咗課程係認證咗佢某一個嘅能力，喺香港有冇呢一啲嘅規定係要你讀咗某一啲課程嘅做法？冇嘅，完全係 冇嘅，而家就冇特別呢種要求嘅。 咁我本身就唔係醫生啦，我就冇乜資格去 comment 佢哋究竟攞咗咩資格可以做啲乜嘢啦。咁只不過我覺得係，如果我哋針對一啲新嘅事物或者一啲新嘅行為，如果我哋要即係保障市民嘅安全，其實我哋真係要認真去面對同埋討論呢件事。當然喺醫生裏面，我知道佢哋有唔同嘅專科，但係而家暫時又冇咩專科先至話可以做。我頭先講嗰啲咁嘅，我哋口中嘅醫學美容程序其實就冇一種特定嘅咁嘅專科嘅，咁就但我覺得又唔係我哋啲醫生嘅水平唔高，或者佢哋即係我哋叫係佢渣，所以會出事。其實就唔係咁，而係反而你規定咗一個特定嘅一啲咁嘅，你當佢係一種資格啦。咁然之後你先至有規管佢嘅基礎啊，即係你做呢樣嘢。要一啲指定嘅人士，而啲指定人士嘅資格點得嚟，咁你咪可以公開到俾市民知道佢點去選擇咯。咁然之後有咗呢啲咁嘅資格規管之後，你都可以制一套制衡嘅方法啊嘛。而家係冇呢一個咁嘅特定人群嘅時候，你根本嚟想去規管佢，或者俾套指引佢，你都唔知俾邊個。 我明白你大概的意思，即系唔应该。首先就系头先听到话唔应该二分啦，即系究竟嗰个人系医生定系美容师，咁可能有啲系程序系可能涉及两方面都有嘅。但我就想知啦，即系基本上你要做到呢一啲医学美容，系咪基本上医生嘅医学知识都系不可或缺呢？因为譬如讲到抽脂呢一类，除咗话系一啲美容嘅步骤之外，可能头先都喺案件度都提到，就系涉及一啲麻醉嘅程序。咁呢啲无可否认都系咪医生会适合去做啲呢？你自己整体觉得，定系你觉得日后有一啲规管咗，话系叫做医疗美容嘅定义之后，咁嗰啲人士唔需要有一个医学嘅背景，就读咗某一啲嘅课程都已经适合做呢？但有涉及到麻醉嘅程序嘅，可能有。 明白啦，咁呢个就要睇下我哋首先一劈头一开始就要咩唔同啦。咁我哋就睇下我而呢个医学美容个光谱有几阔。咁当然啦，用例子嚟讲，就要头先去到抽脂啊，去到麻醉。当然我觉得佢真嘅麻醉嘅一啲专业资格先可以进行啦。咁但系如果就用另一个例子嚟讲，譬如做一啲叫做超声波啊，或者系彩光啊、laser 嗰啲咧，又唔一定要去到医生先至嘅资格先去针对讲。在医生他去训练的时候都是未必涉及这些范围的嘛。咁所以就唔可以单单仲医学美容究竟乜嘢人适合做，而係你要睇下医学美容个光谱你画到几阔。 另外啲讨论就话除咗要涉及到医生之外，係咪可能要专科医生先做得呢？即係未必一个普通科医生就已经係懂得去做嗰啲咁嘅手术，或者係作为一个负责人就已经够保障啦。要再进深一层嘅，佢可能係再认识多啲嘅，所以就专科医生咁。你又点睇有啲咁嘅讨论呢？ 至於醫生同專科醫生之間分別做啲乜嘢，我角色唔係太適合去評論，因為我唔係醫療嘅專業啦。咁但係好明顯就係對一啲新嘅事物，專唔專科都好啦。即係始終而家你見到好多醫學美容所應用嘅啲技術啦，或者係一啲儀器啊，都係比較新嘅，未必係佢哋係已經係多咗。咁我覺得實事求是咧，就會視乎翻我哋將來醫學美容個究竟定在邊啦。然之後佢嗰個項目所需要掌握嘅知識，實事求是地睇翻佢哋喺唔同嘅人士喺佢哋學習嘅階段有冇接觸嗰樣嘢咯。如果冇嘅，你咪俾啲 top up 嘅課程佢咯。好難用一刀切就話專科就可以做咩？專科都可以有啲嘢佢未學過噶嘛。咁我哋實事求是啲就睇翻嗰個技術或者嗰個服務需要掌握嘅技術知識係乜嘢，睇下佢哋之前有冇咯。 今次喺個案件嗰度咧都涉及其中譬如一個抽脂療程嘅接待員都喺作工嘅時候有提到就話佢自己係冇受過任何嘅醫療或者護理嘅訓練嘅，咁就喺同事講解之下咧就入咗手術室啦。咁呢一個咧日後有冇得到？或者你覺得呢個係咪問題呢？即係要可能要操作一啲嘅醫療嘅儀器，但可能佢未必有一個嘅醫療背景嘅訓練，呢一方面你點睇呢？又 係啦，就有要睇下依啲所謂嘅儀器嘅光譜有幾闊啦。呢個亦都係醫療儀器嗰個規管幾年嚟都一度都未落實到其中一個問題所在嘅。就其實如果你定到光譜太闊，你叫醫療儀器一定要醫療人員去操作呢，咁其實嗰、那個可能就涉及到好多喺美容應用嘅儀器都變曬做醫療儀器，咁就變咗成個行業係冇曬儀器用啦。咁但係如果你可以醫療儀器都唔緊要，可以俾其他人用，咁其實嗰個定義定嚟做乜嘢呢？ 咁所以又系睇个光谱画到几阔。之前医疗仪器规管嗰个讨论呢，亦都系个光谱画到太阔，即系阔到一啲棉花棒都叫做医疗仪器噶嘛。咁其实咁你棉花棒使唔使一定要指定医疗人员先操作得呢？嗱，呢种去到咁极端嘅讨论，你就会睇到个问题所在。如果你唔细致啲去处理个嗰、那个事嗰、那个咁嘅法例呢，其实系好难去攞到个平衡嘅。 嗯 ，OK， 唔该晒叶世雄，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叶世雄咧就系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嚟嘅。咁另外咧都想同大家讲到咧，今次医疗美容嘅呢个事故咧，令大家都关心到即系规管医生嘅责任啦，有冇需要系专科医生咧？头先都讨论到噶啦，或者喺佢哋一啲嘅资历嘅透明度啊要求上面又有啲人都有关注到嘅。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去倾下，有医学会会长蔡坚，早晨。 早晨， 蔡健，今次嘅事故啦，大家都关心到即系医学美容从事呢一方面嘅医生或者从业员，会唔会喺监管上有啲咩嘢嘅漏洞咧？咁今次个医生最终就系判囚六年啦。你觉得对于从事医学美容嘅医生嚟讲，而家嘅规管又够唔够？今次呢个事件嘅阻吓性又大唔大咧？ 即系我谂坐六年监，都对呢个业界有一个警告嘅信号啊，应该系。有一個清晰的警告信號，咁基本上呢個醫生佢唔係一個專科醫生，有頭先話唔知有咩專科醫生，專科醫生喺呢一方面嘅就係呢個整容科嘅專科醫生，整容科嘅專科醫生係可以做呢啲減肥嘅程序啊咁樣嘅，咁另外喺呢個減肥操脂嘅程序。試過亦都出事，亦都係喺寫字樓做嘅，咁即係唔喺醫院做咧，即係呢個風險係大好多嘅。咁即係應該係嗰、那個容唔容許喺寫字樓處，即係喺冇足夠嘅監察嘅功能嘅地方處做呢個手術咧，咁係值得商榷嘅。咁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試過出事，即係唔係由專科醫生去做呢一樣嘢。而引致死亡啊咁样嘅，咁呢个手术本身系有一定嘅风险嘅。 整体嚟讲啦，而家有啲乜嘢嘅规管咧？就譬如喺2018年嗰阵通过嘅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当时就规管就话一啲特定程序嘅处所咧，就需要领牌，医生咧就做一个叫做医务行政总监，承担法律责任嘅咁。你觉得而家呢一个嘅规管够唔够咧？对于呢一啲处所进行一啲嘅医学美容，由医生去做一个嘅医务行政总监，又够唔够咧？ 有啲而家我都唔系好清楚政府有冇去。巡視啊咁樣嘅，因為你基本上如果你個手術喺個美容院入面做嘅，即係好似而家小手術嗰啲，即係息肉啊，呢、這個個面嗰啲痣啊，啲油啊嗰啲咁嘅小手術嘅，喺好多都係喺美容院入面嗰度做嘅，就揾醫生去嗰度做嘅，咁使唔使一個醫生去負責？監管嗰個美容院啊，咁樣咁呢個亦都係要等衛生署嗰度向大眾解釋，然後先至清楚嘅。咁即係好似你唔喺自己寫字樓處做，你喺美容院嗰、那個中心嗰度做呢啲小手術嘅時候，為咗係希望可以現疏可以 cover 到嘅。咁係咪又容許咧？咁呢啲慢慢都係。我谂即系政府要澄清多啲。 我意思系即系针对呢一啲事故，而家纯粹有医生去坐呢一个叫做医务行政总监呢个位置，就即系有乜事就要负责啦。咁系唔系对于医学美容系够保障咯？意思 呢个未必嘅，呢、這个系即系政府就要揾个人嚟孭镬，即系如果出事嘅时候所以就要揾一个即系喺如果你有10个医生嘅診所嗰度，你要有一個咁嘅行政總監去負責咁樣。個行政總監即係咪真係有一定嘅做嘢嘅方法啊？咁大家都唔清楚嘅呢、這個。即係到時係點樣係佢嘅責任喺邊度啊？到時如果出咗事，係做手術嗰個咩，淨係佢自己咩啊？咁仲帶咗咩幾多啊？咁呢啲慢慢都冇釐清嚟噶。 整體嚟講，你覺得針對醫學美容，需唔需要有啲一個即係設立一個專科，或者有一啲嘅特別嘅認證架構，係即係覺得佢哋資歷係做到呢一啲嘅醫學美容嘅服務啊，或者手術咁樣，使唔使新設一啲咁嘅內容咧？又 醫學美容咧就唔係一個專科嚟嘅，暫時 係咯，就話使唔使新設啊？所以 但係就有一個整容外科嘅專科嘅啊，咁但係整容外科專科全香港人數係即係好少嘅，即係喺政府入邊根本係冇辦法去服務大眾嘅市民嘅需求嘅，即係好似你有啲面有啲疤痕啊，有啲頭先講過，即係有啲皺紋啊，要處理呢啲，咁即係政府就冇足夠人手去處理嘅，亦都有太多嘅其他嘅病症要處理。就處理唔到呢啲嘢啊，咁即係個問題，政府會唔會擴大呢個服務咧？咁樣啊，咁如果唔擴大呢個服務咧，咁即係任由美容醫學即係自己自由泛濫咁樣咧，就即係亦都冇辦法去做一個正式嘅監管嘅。 Okay. 即係而家個個都係自己喺出邊學師啊，即係網上學師啊， mm. 或者去韓國啊、台灣啊去學師啊，或者跟其他嘅師兄師姐、 okay. 去學師啊，咁即係變咗係冇一個統一嘅。課程啊咁樣，咁亦都 好。蔡堅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Facebook 同旗下应用程式包括 Messenger、Instagram 同埋 WhatsApp 等，一度出现大范围中断服务，持续超过6小时，全球多处有大量嘅用户未能够登入。到本港时间朝早，服务陆续回复正常。Facebook 向全球众多用户致歉，公司话努力令应用程式同服务回复正常，而家已经能够重新上线，但仍然需时回复到完全正常。WhatsApp 同 Instagram 亦都话服务正系逐步回复正常。较早前 Facebook 同旗下应用程式的服务开始受影响， Facebook 网页上的错误信息表明存在域名系统 DNS 有错误。有报道指出，有黑客在论坛上声称有客户资料出售，但 Facebook 暂时未透露原因，但就说得悉部分用家登入时候出现问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会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重新展开坦诚对话，认为中国并未完全履行美中贸易协议内承诺。他在华盛顿一个智库发表演说，重申拜登政府保留所有可用的贸易工具，确保中国遵守国际贸易规范，实行公平贸易。戴奇强调，同中国官员对话目标不是深化同中国的贸易紧张，而是促使北京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采购承诺，修正伤害美国劳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他说中国曾作的承诺有利美国部分行业，包括农业，必须要落实。两名男女涉嫌贩毒和涉嫌藏有攻击武器被警方拘捕，警方在行动中检获总市值大约24万元的大麻花。警方昨天下午在马鞍山进行反罪恶巡逻，截查一名男子，在两架私家车内发现一批怀疑大麻花和一把的匕首。中联办副主任谭铁牛日前到铜锣湾探访中医诊所，详细询问诊所的运营状况，特别是青年中医师执业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谭铁牛说，中央非常重视香港中医药发展，早前不久出台实施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公立医疗机构招聘港澳中医师试点，简化港澳已上市传统外用中成药注册审批程序等利好政策，并将会在人才培养、业界交流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希望青年中医师主动对接用好，亦都希望老中医师们共同帮助青年中医师。今次走访是中联办落区聆听的活动之一，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亦都一同参加活动。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7，日元10.9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人民币6.454，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780点，跌66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6.46美元，卖出1,766.9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今个星期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排队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而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而家龙尾就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都系车多噶。咁而家龙尾去到海丽村，而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一段塞啊，龙尾排翻去龙翔苑，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加道里道一段都系塞，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宝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月银影路一段都是塞的。另外吐露港公路去返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一段就少少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全新智慧型对谈节目，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教授每集请嚟不同背景的嘉宾，细说人生的高低起伏。 嘉宾包括青年协会总干事何永昌、团结香港基金副总干事黄元山，第一集的嘉宾香港社会创投基金及社会企业创办人魏华星。 10月9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黄天祥。 你如果不热爱个行业，你就不会钻研的。其实做工程的事，我经常说就是你越做得多，你就会工多艺术。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2021年10月5日，拉丁舞蹈师秋之后死亡，女西医误杀罪成判囚6年。 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明天展开。 本港癌症新增个案创新高，肺癌再成最常见癌症。 澳门新增3宗确诊，政府启动第三次全民核酸检测。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嗱，成日都講到咧，新冠疫苗之外咧，另一種疫苗咧，都係時候咧，可能都多啲人關注啦。因為因應呢個流感高峰期咧，好快到啊，流感疫苗咧講到嗱，今個年度嘅政府防疫注射計劃咧，就會喺聽日即係10月6日展開噶啦。咁啊，衛生署嘅衛生防護中心啦，尋日都講到啦，就話會確保咧疫苗嘅供應穩定啦，呼籲一啲合資格嘅人士咧係打針嘅。咁亦都醫管局嗰方面咧，亦都會喺一啲嘅門診嘅診所啦，同埋醫院嗰度咧，係會俾一啲人士咧係接種呢一個嘅季節性嘅流感疫苗喎。見到話分兩個階段嘅嗱，長城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醫院管理局總感染控制主任賴偉文醫生，早晨。 係，早晨。 早晨，賴偉文醫生，講下先，而家係咪話分兩個階段啊？呢個嘅流感疫苗嘅免費嘅接種計劃，同埋係邊啲人第一個階段，邊啲人第二個階段先咧？ 是啊，主要呢我哋听日就会开始啦，喺我哋院内啦，同埋喺专科门诊同埋系普通科门诊呢，都会系帮市民系接种呢个流感疫苗。咁主要嘅对象系60岁或者以上啦 ,65 岁或者以上啦，喺我哋个专科同埋普通科门诊求诊长者，同埋喺我哋求诊有啲智障人士啊，或者领取傷殘津貼嘅人士啊，咁係第一個階段嘅。第二個階段咧就會11月8日就放寬65歲或以上，即係就算你行入去想打咁樣已經係可以啦。同埋另一方面就係會係從事飼養同埋屠宰，即係家禽啊同埋豬隻行業嗰啲人士嘅。 嗯，兩個階段，第一個就係10月6日，第二個階段就係11月8日。咁啊，講下第一個階段先啦。咁因為好快到啦，佢哋需唔需要係預約嘅？因為頭先提到嗰啲，譬如去65歲或者以上啦，喺專科或者普通科門診求診嘅長者都包括嘅嘛。佢哋係去到即係復診嗰陣先至係話想打針，定係事前要預約嘅咧？有冇限額嘅咧？等等呢啲， 我唔使預約噶啦，即係你去，譬如話去嗰日嚟到，本身就係個復診日期啦。嚟到咁，醫生其實見佢適合，即係啲65歲或以上人士啦。譬如咁都會即係提佢，流感嚟咯，高峰期嚟，可以打針，會唔會打咁樣？佢想打就即刻有得打噶啦，唔需要特別預約噶啦。 嗱，有啲地方咧，我見有啲限制嘅，譬如話有26間嘅普通科門診嘅診所咧，就係唔包括係可以今次打呢個嘅流感疫苗啦。咁有冇咩特別原因嘅呢個係？ 我想主要都是仍然是配合翻有啲診所咧，係需要接種個科興嘅疫苗啦。咁咧就唔想話兩隻疫苗一起打，咁所以有啲係分開咗咯。 咁總之市民都應該係上網可以自己睇翻邊啲地方係即係可以打針啦，係嘛？ 係啦，個詳情咧，我哋嗰個醫管局個網頁有啦。衛生署的網頁都有很詳細的情況的。 今年你們預期的冬季流感高峰期是否跟往年都是一樣的？有沒有什麼時候開始預計整個爆發的風險是怎樣，就是打了這些流感針的重要性是怎樣，跟大家可以講解一下這個。 好啊，一般那個流感高峰期呢都在12月尾或者1月初那陣就會開始，維持是大概即係唔同嘅年份啦，有啲係10多個禮拜，即係3-4個月，有時間係短啲嘅。咁我哋因為舊年咧，就大家留意到舊年嘅冬季咧，就其實冇乜流感嘅個案嘅。咁所以其實市民對流感嘅抗體嘅水平其實就好低，所以我哋都有少少擔心咧。如果今年爆發咧，會有好多市民會係即係受到呢個流感感染啦，而時間我哋都期望或者係即係預計都係冬天嘅時候，即係1、2月嘅時候咧會去到高峰，所以又我哋同一時間都面對呢個係新冠肺炎嘅疫情嘅影響啦，咁所以如果兩個一齊病到一齊嚟咧，係會令嗰個病人嘅病情更加嚴重，所以都呼籲咧市民咧係需要兩個疫苗都要注射，咁嚟緊流感咧季節就嚟嚟咧都需要接受流感嘅疫苗注射咯。 即係你覺得可能今年風險仲大啲啊？頭先聽你講，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上年可能流感嘅人冇咁多，所以佢哋抗體低啲，就可能如果今年即係可能大家疏忽啲嘅話，就可能更加危險，係咪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絕對係啊。 咁大家都有另一個問題啦，尤其是可能長者咧，因為講緊長者嘅新冠疫苗嘅接種率都相對低一啲。究竟我又冇打到新冠疫苗啦，而家又冇即係嚟緊又要打流感疫苗啦。我如果真係嚟緊想打啦，究竟係邊一隻打先咧？有冇啲乜嘢嘅考慮咧？又 哦，係明白嗱，長者兩隻疫苗都需要 注射啦，去保護自己啦。咁、我哋建議，如果真係兩者都未打咧，都係接受咗呢個新冠肺炎嘅疫苗注射先，再相隔14日可以就再接受呢個流感嘅疫苗注射。即係始終新冠肺炎嗰、那個即係影響都係會比較大啦。 但我係唔可以同時打嘅，係咪有啲咩特別原因咁樣噶？ 我暫時嗰、那個我哋個衛生署個聯合專家委員會建議都分開14日，主要我諗嗰個原因就係費事即係唔想話兩隻都打咧。譬如話打完流感針，可能佢有啲唔舒服啊、發燒啊，就誤以為係個新冠肺炎疫苗嗰、那個注射引起啦，令到即係之後再打咧會有影響咁咯。 哦，即係冇話兩隻疫苗同時打係會產生多咗副作用啊，或者互相影到個個抗體係會有影響，就唔係話呢啲原因嘅。 哦，唔會嘅，其實有啲國家譬如 CDC 都建議可以兩隻一齊打嘅。 咁如果打咗新冠疫苗啦，我當而家我知道要之後打流感啦，咁我而家就為免去重疊個時間啦，兩隻疫苗一齊打啦，咁我就打咗新冠疫苗先。咁我打完第一支，咁中間仲要隔可能幾個禮拜先至打第二支，咁跟住再隔14日，過曬呢一段時間啦，先至再打流感疫苗，係咪個程序係咁樣嘅？會係如果係兩隻都要打嚟緊？ 其實可以咁樣做嘅，因為譬如話我哋以伏必泰為例啦，相隔3個禮拜，咁所以你可以打完即係、就是、兩針打曬伏必泰，再過14日再打新冠疫苗都得。咁如果即係你即係我哋建議可以咁樣做啦。咁如果係你可以打咗一針新冠疫苗，再隔14日打流感疫苗咧，又之後再打呢個新冠肺炎疫苗都可以。咁我哋打針嗰個有個電腦顯示，如果你14日係打個疫苗咧，咁我哋會知道咧，唔會幫啲即係呢啲人士打咯。 效力同抗體都冇分別嘅，兩個做法都係嘛？ 哦，冇分別嘅，冇分別嘅、 你自己建議咧，譬如應該係跟邊個會好啲咧？因為我就咁睇啦，譬如你打曬兩支疫苗，再隔14日先至打流感疫苗，咁我唔知流感疫苗打完之後嘅抗體又需唔需要一段時間先至可以產生到啦？會唔會好趕咧？要去到即係要應付個冬季流感高峰期嘅時候？ 哦，咁我覺得如果係可以嘅話，都係打完呢個新冠肺炎疫苗先啦，兩針打曬。14日再打流感疫苗，咁你嗰個問題就話打完流感疫苗嗰個產生有效抗體，其實都係14日嘅，佢先有效嘅。咁我諗係離我哋個高峰期咁都時間都仲可以即係追得到啦。 即係唔會話即係打曬新冠疫苗再打流感疫苗，跟住就可能到冬季流感高峰期趕唔切啦。應該就未必會咁樣。 應該未必會嘅。咁我哋都要繼續注重我哋個個人嗰個衞生啦，社交距離嗰啲啦。 而家見到即係長者嗰個嘅打新冠疫苗嗰個接種率都比較低一啲啦。咁好多時候都要話啲長者可能衡量就係嗰個風險啦，都衡量嗰個嘅效果，或者佢哋可能打完之後會感染嗰個嘅機會咁樣。你點睇而家即係啲長者可能有一啲嘅猶豫嘅情況呢？ 明白，其實可能都係即係擔心多咗少少啦。其實我見好多即係長者打咗咧，其實佢對亦都冇話特別好唔舒服啊，好嚴重嘅副作用，大部分都唔會有嘅。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哋係有少少過分憂慮。而事實上呢個新冠肺炎疫苗嗰個保護性好強嘅，即係我哋見到好多研究文獻顯示咧，對比啲冇打嘅。即係疫苗嘅長者咧，嗰、那個打咗嗰個感染率咧，第一就係減低5倍啦。另外就係入深切治療部啊，或者死亡咧，你打咗新冠疫苗個保護性係即係會全部呢啲咁嘅嘢咧，係減少咗10倍嘅。所以其實係好有作用，就算係對住呢個 Delta 嘅變種病毒咧，都係有咁嘅成效睇到。所以其實是要打呢個新冠肺炎疫苗啦。 因為有時而家尤其是可能面對變種病毒咧，咁大家都會即係質疑啦，可能有啲就對於疫苗嗰個效用究竟有幾大咧？咁你又點睇有啲咁嘅諗法咧？ 哦，係啦，對比呢個變種病毒咧，嗰、那個新冠肺炎疫苗咧係會少咗嘅效用，但係都有即係睇到好多文獻咧，佢個效用都唔同地區有唔同嗰個報告或者係嗰個結果出嚟啦。咁咧都大概平均都有80%+嘅保護率嘅，即係你打咗咧減少咗你80%+染到呢、這個即係變種病毒嘅機會。而好似頭先講咧，最緊要就係嗰個死亡率同埋嗰個嚴重性入深切治療部嘅機會咧，亦都係大大減低咯。 你自己评估长者可能对于新冠疫苗，即起码表面睇到好似有啲犹豫啦，从佢哋嘅接种率嗰度，对于流感疫苗会唔会出现呢个情况？定系以过往嘅睇法，即过往嘅观察，都未必会喺流感疫苗出现呢一种犹豫咧？又 咁流感疫苗相对因为即打咗好多年啦，我谂好多长者都会好接受呢个流感疫苗，咁亦都睇到系有嗰、那个即保护流感嗰个成效。我相信啲长者会对。因為新冠疫苗就是新啦，咁亦都好擔心嗰、那個即係嗰個 side effects， 我哋叫做副作用。咁但係流感嘅疫苗咧就唔係話好強嘅呢個副作用，咁所以我相信佢哋對流感疫苗接受性都應該會大啲添啊！再 上年我就想講啊，因為唔少人都擔心即係流感啦，再加埋新冠疫苗兩個風險夾擊啊，咁就啲人對於打呢個流感疫苗咧都係比較踴躍嘅，咁啊導致有話一個所謂流感荒嘅出現啦。其實今年政府有冇話即係喺採購疫苗方面都有睇到上年嗰個情況，採購多啲啊，或者你自己估計今年嗰個疫苗嘅接種率啊，講緊流感啦，同上年比又會係點樣咧？ 我諗嗱。今年咧，即係政府衛生署咧都會一定會準備即係多咗嘅呢個流感疫苗嘅。咁我相信大家都會比好似正如你頭先所講擔心兩個夾擊啦。咁所以應該今年個接種率咧個流感應該會有輕微嘅上升。咁而事實我哋睇翻我哋自己醫管局嘅員工咧，每年都有即係5-6% 嘅員工係多咗打呢個流感疫苗，咁我相信喺宣傳即係同埋大家了解多啲咧，個接受性同埋接種嗰個比率都會高啲嘅。 嗱講緊係呢一個上年就出現一個流感啦，同埋新冠肺炎嗰個風險兩個夾擊啦等等咁。咁啊即係講緊頭先就問到係咪嗰個疫苗啊，即係講緊流感疫苗嗰、那個方咧會可能會出現咧咁。另外咧都就係問到啦，因為而家都係仍然喺一個疫情之下，咁所以咧就市民仍然係要戴口罩啦，咁亦都比較重視個人衞生多啲啦。呢、這個亦都相信對於流感感染嗰個嘅機會咧，都係會減低到嘅。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會唔會啲人可能調轉諗，就係話對於流感個疫苗有需要性又冇咁高咧？因為大家都好注重衞生地戴咗個口罩，感染嗰個風險都低咗噶咯。又 係啊，其實我哋睇到即係一般即係唔單止流感啦，其他嘅即係上呼吸道系統嘅病毒嗰、那個即係情況或者係個。個即係宗數咧，都係會少咗，因為我哋做多咗戴口罩啊，諸如此類嘅防疫措施。咁但係我哋最近咧都見到唔少咧，即係幼稚園啊或者啲小學咧都有上呼吸道系統嘅病毒嘅爆發啦。咁即係顯示，就算我哋即係做幾足咧，都有機會係感染到呢、這個即係病毒嘅。尤其是我哋有機會係會除低口罩，譬如話出外同朋友食飯啊，坐埋一齊。又或者屋企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唔會戴呢個口罩啦，通常咁，所以有機會傳染到或者接受咗呢、這個即係病毒嘅感染。咁再加上頭先講嘅原因，我哋係嗰個流感嘅抗體嘅水平十分之低嘅，個免疫力好低嘅，咁所以如果係爆咧，即係亦都會好多人受到感染，所以亦都係要。即係要接受呢個流感接種疫苗咯。 仲要戴咗口罩都仍然有風險。流感嗰方面咧，都係個疫苗都係要有需要嘅人士都係要打嘅。好啊，唔該曬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醫院管理局總感染控制主任賴偉文醫生嘅。頭先講到咧，就係呢個季節性流感嘅防疫注射計劃啦。咁都再講一次啦，分兩個階段啦。10月6日就係第一個階段嘅，就係一啲65歲或者以上啦，喺專科或者普通科門診求診嘅長者。另外都包括醫管局核下門診求診，譬如一些智障人士，醫管局核下門診求診的一些領取傷殘津貼的人士，或者一些拎緊綜援持有有效醫療費用這個的減免證明書的人士，包括呢是50歲或者以上人士，又攞到呢啲證書，同時又係醫管局核下嘅診所接受產前檢查嘅孕婦等等咧，都可以喺10月6日開始咧係參與呢一個嘅計劃啦。另外第二階段咧就係11月8日開始，就係俾一啲65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咁另外頭先都提到啦，從事一啲飼養啦，以及係屠宰家禽啦、豬隻等等行業嘅人士都可以咧，係頭先講到啦，兩個階段參與呢一個嘅流感嘅注射。先休息一阵。 佛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的。 小心，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的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識答係應該嘅，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我諗緊有啲咩你冇。 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翻嚟千禧年代，澳門咧記得冇幾耐之前咧，先因為有確診個案啦，而要做全民嘅檢測啦，咁嗱而家又要再做第三次嘅全民檢測嘅咯，係兩個月以內嘅第三次啊。嗱今次咧見到就話澳門咧係因為有三個人咧係確診咗感染新冠嘅病毒啦，咁其中兩個咧就係嚟自內地嘅裝修工人嚟嘅。咁啊因應疫情啦，見到珠海同澳門亦都係停咗原本咧喺尋日中午咧係重推嘅呢個免檢。通关嘅咁样，嗱，成个澳门嗰个情况啊，全民检测嗰个情况系点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去讲下。有澳门立法会议员李正仪，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李正仪，而家系三宗咯，澳门嗰个确诊个案最新都系嘛？ 今朝再多咗一宗啦。 哦，四宗啦，已经去到。 都系相关联嘅个案嚟嘅，都系即系话声称喺同一个地方工作嘅咁样。 系市民个反应系点咧？见到即系话听到呢啲消息嘅时候。 当然市民都会比较紧张啦，因为今一次几单个案虽然佢都系共同关联，但系佢个源头喺边度系政府而家未有一个正式嘅公布啦。咁再者就系佢哋喺呢几日咧，可能疑似会感染咗嘅过程入边咧，都几多社区嘅活动嘅，去出外食嘢啊，或者系一啲走动咁，所以嘅。社區爆發風險都存在啦，所以居民都係比較緊張。咁再加上就係本身珠海同澳門都係關係比較密切啦，好多澳門居民等等咧都係喺珠海居住嘅，亦都有一啲跨境嘅學童咧係每日都會喺珠海嚟澳門翻學啦。咁昨日剛剛就係一啲準備即係叫放寬翻個通關設施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呢個個案，咁於是就暫緩咗，咁亦都有報警。部分一啲跨境學生咧，尋日因為復課都翻咗嚟澳門嘅，咁所以喺住宿上面，政府都已經安排咗一啲臨時嘅住宿嘅地方啦，俾佢哋去住咁樣。咁所以即係市民其實市面上氣氛都會相對緊張一啲啦。咁另外仲有就係一啲我哋講緊對於經濟啦，或者叫做民生上面一啲活動嘅運作咧，都會比較大嘅影響嘅。 冇辦法，即係珠海同澳門嗰度咧，免檢嘅通關咧，原本就係尋日可以開到通到嘅咁，係咪最主要就係啲跨境學童咧？有冇其他嘅人士都受影響？咁咪全部都安排好曬咧？呢啲有？ 其實多數喺珠海居住嘅人士啦，都會受到影響。咁當然唔排除亦都有部分嘅係可能旅客過咗嚟澳門啊等等，而家未能夠即係直接翻入去珠海啦。咁呢啲幾個方向啦，一個就係佢哋可能自身本身喺澳門，無論跨境學童或者居民啦，可能佢哋會唔會有親人喺澳門啦，可以安排到居住啦。仲有一個就係、是、如果冇嘅話咧，政府昨日就針對跨境學童嗰度咧，都開放咗一啲唔同嘅住宿嘅地方啦，俾佢哋同埋家長暫時留喺澳門居住啦。咁仲有一啲其他人士咧，如果真係自己冇辦法租住酒店啊，冇親人支援等等咧。亦都會有一啲住宿嘅地方咧，係開放咗俾佢哋暫時去住。咁當然而家未知道即係嗰個情況會點啦，因為今日再有新增個案，全民核檢亦都即係爭取呢兩日做曬，但係未出結果之前，估計呢個通關嘅措施仍然會係比較緊，即係緊一啲嘅。咁所以就佢哋可能要留喺澳門嘅時間會比較長一啲啦。 講到全民檢測啦，就兩個月嚟第三次咯，已經去到，即係啲市民係咪都慣曬或者熟曬嘅流程？因為記得再早前一啲咧，就有少少混亂噶嘛，初初第一次嗰陣，今次係點樣噶？見到 係首次咧，係確實會比較因為可能地點不足啊，對於一啲長者、孕婦、殘疾人士等等個即係關愛設施，可能個準備都唔足夠嘅。咁但係第二次同第三次咧，已經基本上比較大去改善咗一個會設一啲關愛站啦、專門啦。咁另外每一個站入邊亦都有關愛嘅通道啦。咁仲有一個就係對於首次點解會有一啲情況咧，就係好多市民其實佢哋唔係太懂得預約。 或者是预约上面他们会遇到困难，去到现场又不识字显示翻等等。 嗯， 二三次呢其实都会比较多，就是组织了一些不同的志愿者呢在附近去协助。咁昨日因为其实风险都高嘅，但都留意到外地一啲核酸站其实都会有啲情况。咁所以昨日政府其实都会尽量啦，或者民间自己啦，都去提供了一些保护衣啦等等的装备给返志愿者去，即尽量保护返佢哋。咁昨日基本上有个情况比较顺畅，当然市民都系要漏夜，因为政府好想两日内做晒所有嘅核酸检测争取啦。咁所以其实昨日都会比较夜，都系好多居民已经系预约啊，都会即刻去做嗰个全民核酸咁样嘅。 我见系咪都排长龙嗰啲排成两个钟啦，同埋我话见嗰啲检测站呢好似话比第二次全民检测呢系少咗。会唔会令到啲人仲排长嗰龙，或者聚集的机会风险更高呢？又 检测站上面的安排呢整体和第二次没什么太大分别的，不过主要是因为上一次呢其实它是假期，即星期六日这样去做的，还有上一次都是基本上是三日，今次的安排呢都是说三日的，但是政府很想即都是当然想快点排查到有没有一些潜在的社区个案，所以它是开放首48小时嘅一個預約申請，即係預約去核酸啦，咁就希望大家都盡量去前面，咁所以可能大家都會比較心急，係尋晚黑晚上趁唔使翻工嘅時間就已經去預約同排隊咁樣去做，咁排隊上面希望相對就係可以疏啲，咁所以尋晚有一啲係可能排咗喺外圍嘅，其實主要係希望室內個環境唔好太過擠迫，引起其他啲嘅問題，咁所以喺安排上其實同第二次分別不大，不過今次居民就可能要辛苦少少啦，每個小時佢哋排隊嘅人數啊，所有嘢都要等得耐下耐啲。 Okay. 好啊，唔該曬李靜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靜怡。而咧就系澳门立法会议员嚟噶，讲到澳门啊，佢话根据佢讲法啦，最新就再多一宗嘅确诊，即系四宗咯。咁啊，亦都系做到呢个第三次嘅全民检测啦，喺两个月之内。你又点睇？欢迎打你1872311。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成报报道。澳门同珠海原定寻日中午恢复免检疫通关安排，学校同时复课，但是寻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通关要急刹停。澳门疫情协调中心公布，新增的三宗个案都是一同工作的装修工友。随着澳门爆发新一波疫情，珠澳联防联控机制决定取消寻日中午原本开通的珠澳口岸免检疫通关安排。因应新增的源头不明个案，澳门宣布昨晚九点开始进行第三次全民核酸检测。成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听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有消息指食卫局辖下的食物环境卫生署将会拨归民政事务局管辖，等食卫局可以集中精力处理医疗问题等民生政策。而民政事務局在負責管理區議會運作和地區資源分配之餘，亦都將會加強地區治理，解決各區問題。而運輸及房屋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以及創新及科技局亦都會有所變動，亦考慮增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負責出版媒體、文化事業等政策。《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多个政党人士透露，特首林郑月娥认同分拆运房局，但是就不主张和发展局混合重组。据了解，政府倾向旅游事务处留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辖下，文化体育两大范畴独立成立新的决策局。有政党早前提出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辖下的工业贸易处拨归创新及科技局管理。政党人士透露，早前和相关政策局沟通，对方表示认同，预计成事的机会颇高。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女医生关孝芝七年前为拉丁舞蹈师李嘉莹做背部抽脂疗程，李嘉莹其后不治。关孝芝早前被陪审团一致裁定误杀罪名成立，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囚六年，是本港至今第三名因为医学美容事故而入狱的医生。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在本案发生之后刊宪，规管做抽脂等程序的日间医疗中心需要领牌，由医生出任的医务行政总监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法官李素兰昨日在判刑之后表示，本案是典型的例子，显示香港不但有必要监管私营医疗机构，亦都要关注获得公众信任的医生可以轻易从事高风险医疗程序。明报报道。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癌症的新增個案創有紀錄以來新高。醫管局昨日公布2019年本港新增35,000宗癌症個案，按年增加大約1,000宗，增幅達到 3.1%， 當中肺癌個案按年增加 6.2%， 升一位成為本港最常見癌症之首。醫管局說，近年煙民雖然有所減少，但有超過50%患者是因為基因突變而患上肺癌。中大临床肿瘤学系教授陈林透露，医学界曾经讨论推出肺癌筛查计划，但是肺癌不只得肠癌咁有迹可寻，即使肺癌患者透过扫描能够及早发现，能否增加生存率仍属未知之数，故此仍然有待研究。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据了解，因应政府未来将会加快发展新界北用地，当局最新决定再加大皇后山的发展规模，在山麗苑附近的擴展用地增建4,000個公營房屋單位，涉及6座住宅大廈，預料樓高可以達到47層，預計可以容納11,000多人，可以在2030至31年落成。皇后山建屋加碼之後，整體公營房屋數目將會增加到16,000個，供應的火數多過一個太古城。星島日報報導。 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澳門因為零星個案而要煞停與內地的通關，原因之一就是澳康碼不具備追蹤功能，難以準確排查有感染風險人士，必須做多輪的全民檢測。社評說，正正就提醒本港必須要盡快研發具備追蹤功能的通關碼，才能夠對接內地的健康碼系統，有效追蹤病毒，避免因為一宗個案就要重新封關。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新冠疫苗漸見普及，口服藥亦都終於出現重大突破，可以降低病人入院或者死亡風險一半。醫學界憧憬終於能夠好像醫感冒一樣，邁向屋企食藥醫新型肺炎的全新階段。但是對於一直致力清零的香港，疫苗仲是壓感染的最重要法門，是本港爭取內地重新開關的基本籌碼。社評說，如果失去零感染的記錄，就算過關碼等對接技術立即面世，恐怕只是徒然。經濟日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就說，2012年時任特首曾蔭權涉及利益衝突，他邀請審計署檢討有關報告，建議修訂防止賄賂條例，將特首納入規管，但拖足9年仍然未見實行。政論說，要令到特區法治重新獲得尊重，是時候要修例杜絕漏洞。《東方日報》政論。 成報社論說，本港接二連三的醫學美容嚴重事故，促使政府修改相關法例，但是仍然漏洞處處。例如，縱使政府規定由醫生操作醫療儀器，但目前並沒有醫學美容專科。換言之，任何一位普通科醫生都能夠進行有關療程。誰都知道，這些療程和器材日新月異，必須不斷進修。社論說，是否應該訂立一些專業資格俾醫生參考呢？成報社論。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近住水泉澳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近住水泉澳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丰力楼。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丰力楼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元芳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马仔坑道去竹园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黄大仙道近着雅竹街。三号干线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现在交通就回复正常。 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午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午5点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午8点 行政长官施政答问。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根据新修订的道路交通条例第56条，2021年11月7号起，条例中指明动物的定义会包括猫和狗。如果发生交通意外令猫或狗受伤，司机必须停车。如果猫狗的束养人在场，司机就要向他们提供所需资料或者尽快报警。想了解更多，可以致电1823或参阅道路使用者守则。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跟大家講到有關於呢、這個拉丁舞導師抽之後死亡啦，咁啊呢個女西醫呢就係、是、誤殺罪成係判囚6年嘅。呢、這個呢就涉及一啲醫學美容方面喎，而家嘅規管你覺得點呢？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呢有關於呢季節性流感，剛才同呢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賴偉文醫生都傾到佢哋嘅防疫注射計劃好快就開始喎，聽日就係第一階段啦，就係、是、幫一啲人士呢係可以打这个免费的流感疫苗，包括呢第一阶段听日开始就是65岁或者以上是专科或者普通科门诊求诊的长者，另外第二阶段就是去到11月8号6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都是可以去到一些医管局的诊所啊等等咧，系可以系打针噶。呢、这、一个咧就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头先亦都讲到有关于如果你系未打新冠疫苗，咁应该打边样先咧？咁佢头先都提到话应该系新冠疫苗先过系流感疫苗嘅。咁啊有个咁嘅讲法。另外咧都有关于旅游业咯，同疫情都有关系。因为呢段时间即系个通关嘅问题啦，旅游业咧无论系喺境外定系外地嘅人嚟香港咧，都系。接近是冰封的了，見到有旅遊業的人士都做了一些調查，問到市民有關於對一些旅遊業發展的期望，都請他們跟我們在電話旁邊講一下。有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聯盟發起人蘇子陽，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蘇子陽，講下先，你哋個調查是邊個負責做，同埋係訪問係咪旅遊業界人士定係市民嘅？主要是 我哋嗰个调查最主要系我哋个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联盟去做嘅。咁我哋访问嘅对象全部都系市民嚟嘅，冇针对业界嘅。所以翻嚟嗰个答案咧，嗰、那个个认受性咧就唔系嚟业界，认自个市民嘅。我哋对市民嘅。 访问咗几多人咧？系咪点做啊？电话做定系点样？ 我哋用电话抽查嘅，差唔多就访问咗2000人到啦。咁主要系针对几点啦？第一个。因为呢排都好多嘅界别啦，或者政府讲过话想香港要提升个旅游业嗰、那个层次啦，成立呢个文体旅游局啦，即系文化旅游局、文化旅游局啦，咁睇下啲市民支唔支持啦。咁翻嚟嗰个回应嚟讲，支持同非常支持咧，有近80%嘅市民佢支持我哋有啲诧异嘅，因为呢个议题系讲出嚟唔系好耐嘅啫。咁另外一个议题就对嗰个2025年咧，我哋嗰、那个 粵港澳咪我哋係 全運會 呢個全運會啦。咁啊，睇下市民就對嗰個全運會嗰個睇法又點？支唔支持香港政府去做呢個項目？咁當然啦，可能啱啱又奧運完啦，咁啊，市民對嗰個體育咧係依排係密切留意咗好多啦。咁我哋睇到差唔多亦都有八成接近八成嘅市民係非常支持或者支持政府呢一次嗰個舉辦嘅全運會嗰、那個。政策嘅， 得到呢啲資訊，譬如講緊全運會嘅睇法啦，市民係差唔多八成都係支持香港係舉辦啦。咁得到呢啲資訊，你哋係諗住點樣對你哋成個旅遊業嘅發展係會點樣 咧？嗱，當然啦，2025年咧，距離而家應該講咗幾年啦。但係我哋覺得旅遊業界咧，政府如果普遍嘅民意都支持咧，應該喺嗰、那個旅遊嘅產業啦，包括喺文化旅遊啦、體育嗰方面咧，應該開始要重新部署啦。因為淨係一個啟德個體育園咧，去睇係未來一個比較大嘅體育規劃咧，我覺得係未夠嘅。我哋政府應該可能會同唔同嘅持份者，包括旅遊界咧，去傾傾。除咗全運會之外，嚟緊啊，譬如五年內，我哋香港仲會做啲咩大型嘅體育盛事啦？因為體育盛事會帶到嘅周邊嗰、那個。效益就係全個香港嘅，唔係淨係旅遊界嘅，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咧係真係落筆着手去全盤去睇下體育可以帶出嚟嗰個產業嗰個效益幾大，包括旅遊業。 做多啲睇下嘛，喺城市化方面啦，頭先講到。咁啊，另外頭先都提到一點啦，你哋喺個調查度問到有關於文化、體育及旅遊發展，咁係咪應該要獨立成一個局咧？咁呢個都涉及到之前一啲提到啦，嚟緊施政報告。之前有一啲嘅消息咧，系傳咗出嚟嘅，咁就話啊，報章提到話係咪會有一個新嘅局咧？咁呢個就話有七成人同意。如果係咁多人同意，對於你哋成個旅遊業發展，你哋有傾向點啊？或者有啲咩建議咧？有呢個局之後， 嗱，呢個提升依家我哋而家係旅遊事務處啦，即係我哋希望咧喺政府嘅層面咧，即係對旅遊業咧應該提升佢嗰個地位。提升佢個跨部門嘅組織力，因為旅遊局嘅成立咧，其實我業界唔係一年嘅啦，講緊係五六年前已經係要求政府做一個更高層次嘅局咧，去統籌旅遊業。因為好簡單個問題就係，因為旅遊牽涉嗰個範疇好闊啊，唔係單單個商經局可以去處理啊。因為如果你睇翻喺內地以前都是講叫旅遊局啊，旅遊局邊度嘅旅遊局？咁但係內地嘅政府已經將個旅遊局咧已經提升咗個層次啦，係叫文化旅遊局噶啦。因為文化同旅遊係結合嘅。當業界仲希望香港業界希望咧加埋體育仲好，因為文化旅遊體育局咧係一個大統籌、大規劃咧，咁對成個香港經濟我都係強調，唔係淨係旅遊業啊，係一件有利嘅事。因為而家政府嚟緊嘅出年可能會出台嘅就係叫旅監局啦，我哋個業界睇法就係，你就係齋監管咧就冇用嘅，單喺監管方面，因為其實旅遊業界咧喺過去幾年都好規範嘅，因為香港個旅遊業嗰個法例去涵蓋咧係非常之好大、好闊、好有力嘅，例如呢個商品及說明條例嗰類啦嚇。當然旅監局嘅成立我哋都支持嘅，但希望喺旅監局之外咧，我哋仲要希望政府係做多個部門更高層次嘅去發展。去統籌旅遊業，唔係單監管，即係業界嘅普遍嘅睇法都係咁睇嚇。 但係而家調轉問啦，就係而家喺商經局核下，譬如主要旅遊都係屬於旅遊事務處嗰度係即係負責多一啲啦。嗰、那個問題喺邊度咧？係咪主要就係一啲溝通協調嘅問題咧？即係未必，如果涉及係幾個局嘅話嘅範疇。 嗱，簡單講個例子啦，大家都可能會聽完會更加明白嘅。好簡單，我哋七月底香港係。復返咗公海遊啦，即係遊輪出公海玩啦，咁到而家嚟講都叫做好成功啦，市民又多個選擇去外遊啦，即係冇通唔到關之餘即係出公海玩啦，唔係淨係住酒店咁滿啦，香港好簡單，我哋推個公海遊，我哋牽涉到我哋去傾呢，同政府係有四個部門㗎，嗱，我哋有商經局啦，剛才講咗啦，我哋有運房局啦，我哋有食衛局啦，仲有我哋有保安局，因為有個 immigration 嘅問題。喺四個屋裏面我哋要溝通，單憑一個旅遊事務處，我哋覺得係好漫長啊，好難去拉埋一齊去傾啊。因為旅遊業牽涉嘅部門，一個生意係真係有唔同。再講一樣嘢，譬如我哋依家旅遊界嘅，我哋係屬於商經管嘅。咁但係好簡單，如果我哋嗰啲有關交通，譬如航運嗰邊係屬於運房管嘅，咁講到酒店咯，酒店係民政事務處管嘅。 咁你變咗幾個局，你唔去一個坐低溝通，或者一個頂嘅統籌、頂帽嘅統籌咧，基本上嗰個推動嘅時間表咧係睇唔到啊！有陣時可能有啲阻滯啊，大家有大家嘅諗法咁樣，所以我哋旅遊業界其實好希望政府用一個更高層次一個局去統籌曬成個旅遊業，大家用一個更專業、更實務實嘅角度咧去統籌旅遊業。咁我覺得呢個對成個香港嚟講咧，都係非常之重要的一樣嘢嚟嘅。 嗯，但整體嚟講，旅遊都好同通關息息相關啦。咁但係而家始終係未通到關啦。見到譬如之前專家都有提到話，同內地方面係傾過，內地專家方面傾過，有一啲條件提出嚟嘅話，可能要通關都要成四五個月喎。咁旅遊業嗰度仲可唔可以支撐到咧呢段時間？或者你期望係咪真係四五個月之後起碼同內地通到關咧？ 在旅遊業界嚟講咧，其實依家啲專家出嚟講好多嘢，我哋都可能麻木咗啦。因為之前又話七成嘅疫苗接種咧有可能啊，咁但係當然啦，呢樣嘢我哋旅遊業界睇個問題就係我哋睇唔到個前景，冇個時間表。因為每一次有個希望嘅時間，譬如你話連續幾日清零咧，有機會，但係到而家睇到啦，咁多日香港清零仲係停咗，所以我哋就唔係太過奢望咧，究竟係幾時通到關？因為唔通關，其實旅遊業無論做入嘅、出嘅，其實都係冇空間嘅，因為靠本地遊係生存唔到嘅。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我相信旅遊業界或者係全香港市民都希望咧盡快通關，呢個肯定，呢個其實同政府講咧，其實唔使再講啦，係咪先？特首話聽到厭啦，成日同人哋講係咪先？就希望真係去落實，點同內地去傾啦。喺旅遊業界，即係希望政府做一樣嘢。另一樣嘢梗係希望喺呢個冰封嘅期間咧，政府去創造多啲臨時職位咧，俾我哋業界。好簡單就過去呢半年啦，咁佢創造咗一部分嘅職位係俾我哋業界去做個疫苗中心嗰個行政方面啦，咁呢個有部分係到今年年底，雖然幫到嘅行內嘅業界係都唔夠兩千人，但有亦都好過冇。咁亦都希望政府未來如果喺一個有能力嘅範圍裏面多啲顧及業界，因為旅遊業界真係乜都冇得做啊！嗰啲員工真係冇得做，咁希望多創造多啲臨時嘅職位俾旅遊業界。另外呢，亦都希望如果真係個通關時間表好似剛才講呢，仲係有咁漫長呢，可能要到明年呢，2020年呢，對旅遊業界嘅資助，希望亦都係盡快，亦都希望再加強。咁希望業界能夠渡嗰個難關，因為其實到年尾呢，或者出年頭呢，旅遊業界係停咗兩年㗎啦。我相信冇一个行业停咗两年，啲老板仲可以即系去顶啊！吓、员工已经咁讲，我哋人才流失好严重。其实未来旅游业嘅重启咧，我哋面对个困难，好多嘅老板都觉得系冇咗佢哋嘅啲伙计，因为好多转咗行，系咪翻得翻嚟呢个行业唔知道，一个问号嚟嘅。咁、希望政府重视我哋嘅人才嘅嗰个挽留，同埋改善佢流失嘅程度，就希望多啲资助。 OK， 好，唔该晒苏子阳，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苏子阳咧就系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联盟嘅发起人啊。咁啊，讲到大联盟咧，早前都系做咗一个嘅电话调查啦，问到一啲嘅市民关于对于旅游业嘅前景啦、啲发展啦，亦都问到有关于办全运会嘅睇法啊，以及啊而家即系有关于旅游呢一啲范畴，需唔需要同文化、体育等等咧系独立成一个局咧去处理咧？咁啊，调查嗰度咧都系涵盖。另外想跟大家讲下有关于疫情方面，除了影响到旅游外佣方面咧，即系嚟香港的情况都有受到影响嘅。咁而家佢哋嘅外佣咧嚟到香港之后都要做检疫啦。其中一个地点就是竹篙湾的外佣检疫中心，早前就重新开放是预约噶啦，咁就系市民或者一啲中介公司都系可以每星期嘅星期一啊就可以系预订七日。即係額外七日嘅房，咁即係以每日五十個去計咧，即係有350個名額啊！尋日就係禮拜一啦，咁啊，即係又一次係一個嘅即係希望可以預約到呢一啲嘅房嘅時候啦。咁啊，見到一啲嘅中介公司咧都有係預約喎，咁佢哋成唔成功咧？尋日個情況係點咧？請另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有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啊，陈东峰啊，讲下系咪寻日你哋即系都要去预约呢啲房，又成唔成功啊？个情况系 嗱，寻日预约咧就唔系净系中介，而系好多系其实系雇主嘅。咁就当然嗰个成功机会系非常之低啦，因为主要系嗰个需求同嗰个实际嘅房间供应咧系不成比例，咁所以咧即系嗰个成功嘅 當然係好少數。咁第二個咧就係話嗰個佢呢一即係尋日嗰個預定嘅情況咧，照我哋觀察到，其實同對上嗰兩次，即係話竹篙灣第一次開放話一個月嘅房間俾你預定，同埋之後咧就連續兩日係話每日五十個，咁、那個出現嘅情況大致一樣，因為都係以一個鬥費嘅形式嚟到搶嗰個房間嘅。咁所以咧嗰、那個即係之前羅志光就話唔希望啲僱主每日發噩夢，咁而家就變咗每個星期發一次噩夢啦。大致上嗰個情況係同對上兩次冇分別，即係經過所謂檢討之後咧，其實都係一樣。 我想知道你哋尋日派咗幾多人去希望預約到啲房啦，最終又成功攞到幾多房咧？ 啊，尋日咧就大即譬如好多行家咧，因為其實即我哋行家。大部分嘅公司都係嗰、那個即係比較少量嘅職員，即係接俾三五個已經係叫做即係成規模嘅嗰個人手啦。咁所以咧，大部分嘅行家就將嗰個手頭，譬如佢有二十個工人要訂房或者三十個，佢就多數就勸啲僱主直接去訂，即係將啲將工人嘅資料、相關資料發俾僱主。因為主要嘅作用就係話，僱主如果自己想去，佢僱主就只要關心佢自己嗰個工人訂唔訂到房。如果你等到嗰個僱傭中介去訂咧，佢一定係第一個訂完先，第二個、第二個先，第三個。咁所以咧，嗰、那個攞到房間嘅機會，理論上係仲少過僱主自己一個人去訂，或者僱主一家兩三個一齊上網去搶嗰個機會仲大過中介。咁所以咧，尋日主要係我觀察到大部分都係僱主自己訂嘅。咁譬如我公司自己有啲僱主，我都係發俾佢，唔使兩三分鐘，全部都已經 WhatsApp 俾我啦。死啦，喐！有啲啊直頭入唔到，有啲就入咗去未搞掂曬啲資料，就已經嗰個房間嘅嗰、那個。已經冇曬啦，即係已經冇曬啦。 咁你識嗰啲有冇成功係預約到啊？ 當然有部分嘅，即係譬如我都知道有部分嘅行家近中攞到一兩個房間啦。咁就總之嗰個數量係非常之少啦。 整體譬如你哋公司咧，即係排咗幾多外佣係等緊嚟，咁都仲係要即係因為呢個預約嘅時候冇辦法嚟到香港啊？預約幾多喺度？ 嗱，即係譬如尋日我都即係連我公司自己或者發俾僱主都有差唔多20個，但係最後咧係一個都攞唔到嘅。 Okay, 咁呢個純粹係就係嗰、那個佢嗰個 system 係，總之你一入咗去咧，你又冇辦法去知道你係排緊第幾個，亦都冇知道你係點樣樣。總之你打完佢就已經話，啲房間冇曬啦，咁大家都企曬喺度。 明白嗱，陳東峰啊，因為咧呢一個預約嘅情況咧，轉頭都想再揾你講多啲嘅，因為我見到係咪話即係難預約咧，你哋都懷疑有啲同一啲電腦程式有關係。轉頭翻嚟咧，再揾你講一陣嚇。咁啊，好啊，轉頭再打俾你。咁啊，陳東峰咧就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嚟嘅，會唔會你自己呢段時間都要想請外佣，都要係要預約呢一啲嘅檢疫房間咧，又成唔成功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拉丁舞蹈师七年前进行抽脂期间昏迷之后不治，涉案女西医早前被裁定误杀罪成，寻日喺高等法院判囚六年。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话：，而家政府对行业规管唔清晰，包括医学美容未有清楚嘅定义，未能够解决现有规管问题。叶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医学美容本身目的并非治疗，建议要先承认医学美容存在，并提出相关认证和考核方法，显示相关人士的资格，否则对事件没有帮助。医学会会长蔡坚在同一个节目说，今次判刑是对业界有一个清晰的信号。他认为在现在的制度中，如果在治疗期间出事，负责做手术的医生和相关机构负责人的责任分别有多大，都未有厘清。北京近日 多度派出军机到台湾空域。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批评北京的做法损害地区和平稳定。普萨基说，美方关注北京在邻近台湾的挑衅情况，认为导致局势不稳，误判情况，促请北京停止针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的压迫。美方重申会继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防卫能力。他说，美方曾经公开和私下都表达过关注北京针对台湾的压迫，美方会密切关注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早前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美方应该纠正错误，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妥善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停止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以实际行动维护而不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在台北，陆委会要求北京当局立即停止非和平和不负责任的挑衅行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会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重新展开坦诚对话，认为中国并未完全履行美中贸易协议内的承诺。他在华盛顿一个智库发表演说，重申拜登政府保留所有可用的贸易工具，确保中国遵守国际贸易规范，实行公平贸易。戴奇强调，与中国官员对话目标不是深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而是促使北京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采购承诺，修正伤害美国劳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他说，中国曾作的承诺有利美国部分的行业，包括农业，必须要落实。Facebook 同旗下应用程式包括 Messenger、Instagram 同埋 WhatsApp 等，一度出现大范围中断服务，持续超过六个钟头。全球多处有大量嘅用户未能够登入。到本港时间朝早，服务陆续回复正常。Facebook 向全球众多用户致歉，公司话努力令应用程式同服务回复正常，而家已经可以重新上线，但仍然需时回复至完全正常。WhatsApp 同埋 Instagram 亦都话服务正系逐步回复正常。较早前 ，Facebook 同旗下应用程式嘅服务开始受影响。Facebook 页面上嘅错误信息表明存在域名系统 DNS 错误。有报道指出，有黑客喺论坛上声称有客户资料出售。Facebook 暂时未透露原因，但就话得悉部分用家登入嘅时候出现问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今个星期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23点，跌313点，总成交金额82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33.1跌3.9，腾讯控股447.2跌9.8，友邦保险89元升8毫，美团233.2跌4.8，中国平安49.9跌1.35，盈富基金24.48跌2.4，药明生物114.3跌1.3，小米集团20.05跌5毫，京东集团272.4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11.07，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2，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地经平均指数报27,470点，跌979点。港金现价报16,41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3.54美元，卖出176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去观塘方向咧，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嘅。重复一次位置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狮隧口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去到风力楼。而较早前咧，沙田路去翻狮隧方向，水泉澳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未清理啊，暂时一带车多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沙田路去狮隧方向，水泉澳村呢一段咧系有交通意外嘅，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嘅。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嗰条支路塞啦，龙尾排翻去翠屏南村。另外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一段都系车多，龙尾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咁啊，提提大家啦，由于强风关系影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啦，现时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系一个学习旅程。 全新智慧型对谈节目，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教授每集请嚟不同背景的嘉宾，细说人生的高低起伏。 嘉宾包括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苏张德、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副总监冯浩然、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当然顾问廖锦卿。 十月九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澳門的確診個案，所以就要第三次的全民核酸的檢測。剛剛剛才又同到即係同陳東峰傾之前，其實同到澳門的立法會議員李靜怡傾，咁佢都提到話今朝早再有第四宗的確診，即係累計就係話澳門兩年以嚟累計的第75宗的新冠嘅病毒肺炎的確診的病例。這個就係涉及一個42歲的女性，咁就係一個越南籍的僱員嚟嘅，同之前嗰三宗咧都系嘅确诊个案咧，都系喺装修嘅单位嗰度咧一齐工作过嘅，咁就系即系一度列过为呢个嘅密切接触者嘅。嗱，见到澳门嗰方面咧，亦都系宣布啊，佢哋嘅行政长官咧就系讲到咧，就话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嘅发展啦，为咗减少咧疾病扩散嘅风险啦，免除公共行政工作人员咧喺10月5号，即系今日啦，至到7號期間上班嘅，咁亦都同時指出咧，公共部門嘅領導咧應該採取適當嘅措施，確保咧因為本身嘅性質而經常對公眾提供服務嘅正常運作嘅。這個就係澳門方面嘅一啲進展啦。繼續同阿陳東峰傾下喎，有關於一啲嘅外佣啊，要請佢哋嚟到香港做嘢一啲嘅檢疫嘅安排。電話旁邊有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 係，早晨，早晨。 早晨，陳東峰，因為頭先有講到話，尋日即係預約嗰啲房嘅情況啦，咁都唔係太理想啦。咁見到其實咧，今次開放政府方面咧，都係加咗200個名額嘅，即係你自己覺得呢一個幫助有幾大咧？其實有 嗱，呢個加咗房間咧，初初我哋以為係有好處或者係幫到手，而家睇落咧就冇乜大嘅意義，因為佢而家咧政府係喺嗰個最關鍵嘅地方咧，就係控制每日只係50個房，所以咧你多200個多500個都係冇用，都係要每日50個咁入嚟。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我都想強調一次，就話佢而家係用純粹口得快好世界呢個理念去分配房間啦。咁呢個唔係一個理想嘅方法，因為咧我哋就而家再次呼籲咧，政府係可以用一個即係比較簡單而係非常之容易認證嘅方法，就係用嗰個簽證發出嘅先後日子嚟到釐定嗰個工人入境嗰個安排。因為咧每一張外佣簽證都有清楚列明嗰個簽證係幾時發出嘅，所以咧係唔需要任何嘅額外嘅人力資源去核證嘅，只要攞到個簽證就知道你係幾時發噶啦。咁所以咧你可以可能即係話有2020年11月啊，至到12月第一批，跟住一路累積落嚟啊，2021年嘅1月至2月，2月至3月，咁樣一路安排咧，咁就對嗰個等候差唔多成8-9個月，甚至成年嘅僱主咧，係有啲交代啦。第二個亦都令到更加重要係令到嗰啲僱主係心中有數，唔會產生呢個焦慮嘅情況。而家點解會有法案網呢？就係你有個焦慮，唔知道幾時係有機會攞到房間。 OK， 我見係咪話你都留意到有啲即係用一啲程式啊，即係電腦程式咧係特製嘅，去即係所謂搶房咧，即係預約呢一啲嘅檢疫房間啦。點樣留意到咧？點解會觀察到呢樣嘢咧？ 係啦，嗱呢個就正正係嗰個焦慮心態先會導致啦。咁咧就。这个是流传，即是昨日前日我们就在我们的会员或者是雇主群组就有见到这些这样的传闻，就说有人会提供一些某所谓的服务，就是说我如果帮你订到房，就每间房每一日或者每订一间房加多几多钱。其实这个就跟那个黄牛董买飞大致上一样，即是人哋买唔到飞，佢又买到飞，买完之后再转售啦。咁嗰个运作嘅形式就大致一样。咁但系咧呢个咧就系话佢哋点解会攞到，我哋又攞唔到咧？咁系咪中间佢有特，即系话个一系就嗰啲人对嗰个网络嘅嗰个运作系非常之熟悉，一系就好似以前大陆即系话我哋叫抢票快春运嘅时候攞火车飞。一去就攞幾百張，人哋係一張都攞唔到，咁會跟住先至每張飛轉售啦。個道理一模一樣啊！咁、那個最根本嘅根源就係嗰、那個需求同埋供應咧受到嚴重壓抑啦，先至會出現呢種類似叫做黑市嘅行為啦。 不過呢個都係懷疑，即係聽落就係即係佢係咪真係有電腦程式咁做咧？都係你哋懷疑咁做，因為見到啲懷疑黃牛嘅情況。 而家就有啲會員亦都喺度打探究竟係點樣有呢種服務，僱主亦都打探緊啦。 嗱，我見到咧頭先你提到話個需求同埋個供應即係好唔平衡啦，即係簡單嚟講就係需求大過供應好多咁。見到其實局長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都提到話，要即係增加呢一啲嘅檢疫房嘅供應咧，都未必咁容易啊。因為講到8月30日至到9月24日咧，600多名嘅菲律賓外佣入邊咧，有26個咧係確診啊。佢個確診比例咧就係4.3%，形容嗰個數字都非常高嘅。真係要加呢啲檢疫房嘅即係情況咧，似乎都未必咁易做到，因為始終都要衡量個風險啦。點睇佢呢個講法咧？又？ 嗱，呢個我哋就咁睇，即係話咧，嗰、那個606個有幾多個係染疫，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啦，唔需要爭論。但係我哋就會調翻轉另一個角度去睇，就話咧，呢26個染疫嘅菲律賓工人咧，全部到而家為止，全部都係喺一係就喺機場，一係就喺檢疫期間，即隔離期間咧，係揾到出嚟嘅。換言之，香港而家嘅嗰個檢疫同埋隔離嘅制度咧，係行之有效嘅，能夠比較有效阻止個病毒進入死區。嗱，呢個好重要啊！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話如果純粹由數學嘅觀點去睇咧，嗱，羅局長就話咧，呢606個係佔咗整體入境嘅外佣咧係 二，咁即換之另外38%咧，佢就唔睇喎。另外嗰38%咧係咩咧？就係、是、印尼工人啦。咁、呢個印尼工人咧，如果照嗰個38%個數學計算出嚟，就應該374個。呢370多個咧，就又一樣係8月30日至到佢公布嘅前兩日為止咧，就暫時係冇人染疫。咁呢個咧係咪證明兩個群組咧係有個嗰、那個安全系數咧係有比較大嘅分別？但係而家個政府咧就係、是、將兩個群組雖然安全系數唔同，但係咧就用一刀切嘅方法嚟到解決。咁呢個對另一個安全嘅群組咧係咪又唔公平咧？所以咧其實我哋覺得佢增加房間嗰個理據咧，就第一香港有一個比較安全嘅防疫機制。第二呢就話、是、另外一個群組譬如印尼嗰個群組呢，可唔可以增加嗰個房間係只限俾印尼工人用呢？咁呢個呢就會令到嗰個制度呢係更加有彈性，同埋係更加能夠解決到僱主嘅需求。 OK， 好啊，唔該晒陳東峰，多謝你同我哋講到成個情況啊，佢哋預約啦，或者佢一啲嘅諗法，會唔會可能係有啲嘅房係俾多啲喺印尼嘅傭工方面呢？咁陳東峰呢就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嘅。另外見到劉先生都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蕭生你好。 你好，請講。 咁其實我想講翻我嗰個情況咧，我就係、是、第一二次，即係琴日我都即刻校定鐘，一到時間我就登入啦。但係咧一路等，等完一輪之後咧入到去咧，原來都係預約唔到咯。 係。 咁後屘先知道原來話有啲係程式啦，或者係原來咁多人去搶啦。咁我有個建議嘅，就我覺得。其实我哋都系有嗰个入境处嗰个批文同埋即系俾咗个外佣税噶啦嘛，咁其实嗰度即系有个证明系几月几号噶嘛，其实我觉得政府因为呢个系公营服务嚟噶嘛，咁佢应该就系可以即系跟翻你嗰个外佣嚟嘅先后同埋即系符合咗条件咧，应该俾一条队去排咯，唔系话咁样抽签，即系其实抽签仲好，因为起码我可以即系。报咗名就有机会抽中，但系而家你咁样去揿咧，变咗又揿唔到，又入唔到嘅，就得唔到。咁我唔知排到何年何月咯，因为屋企又要有外佣照顾家庭啦。第二就系可唔可以俾更加多嘅酒店去加入去咯？因为而家仍然以我所知，仍然都系一间。唔好话即系当然个价钱系可以规限下，即系其实呢度都反映咗唔公平啊。点解咧？之前好多都话呢啲酒店其实系亚湾咧，我。初頭其實我啱啱係就係頂住嗰批，我係六月嗰批嚟嘅。我已經 book 好曬酒店咧。嗰陣時係我個酒店係400多蚊嘅咋。但係點知咧，而家佢開翻嗰時竟然話係800蚊咧呢個。但係你可唔可以即跟加翻多啲酒店去檢疫咧？就係、是、個價錢可以浮動啲咯，即係唔好係闊限死，即、就、係、是、一定係800啊、1000啊咁樣。即、就、係、是、好似變咗好似係禁住去搶，因為我哋一定要必定要啊嘛，但係又好似冇呢個業界去加入。咁政府加入咗之後咧，啲又增多足少，同埋佢嗰個公營機構，即係政府嚟講，佢唔係牟利咧，佢應該可以係跟翻先後次序去做，咁會比較理想啲咯。 OK， 好啊，唔該曬劉先生，佢都係一個即係想請外佣嘅僱主啦，都係面對即係外佣嚟檢疫咧，揾地方嗰個嘅。問題，不過咧，即係要增加呢啲外佣嘅房咧，都可能真係未必咁容易。見到政府都講咧，即係見到外佣一啲嘅確診嘅比率咧，都係形容為數字相當高啦，數字非常高啦。講到菲律賓外佣嗰方面，咁呢一個可能都係喺一個嘅檢疫嘅房嗰度咧，係控制住啲外佣入嚟嘅情況，從而再平衡成個風險等等嘅。咁啊，另外亦都講到啦，由8月30日咧至到9月7日咧。印佣方面又点咧？来港印佣咧系未有确诊个案嘅，咁啊，寻日就有一宗咁样嘅，咁啊，先听一次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对一个好中意文字嘅人嚟讲咧，读简征前辈嘅散文就系一场心灵嘅约会。记得我第一本买佢嘅书咧。叫做睡在银闪闪的地方等你，一读就爱上咗啦。有读者咁样形容佢：当三毛离我们远去，我们枕边放着的是简征，书写人间至情文字，绽放绝代风情。 佢嘅文字带住浓浓嘅感情同埋感染力，配合佢嘅见闻同埋阅读名著嘅心得反思，嚟一个交错书写，带领读者进入一个情理兼备嘅阅读境界。今次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佢嘅书《陪我散步吧》。对简晶嚟讲， 人生的每个阶段就像一条步道，我们被莫名的力量导引，而置身其中，越年少时越能做的选择越少。然而在这少之又少的机会中，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决定了人生往哪一条路径走。时光推着我们向前，一条又一条的路径，行走期间之事，觉得这就是一切。 没错，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就好像一条步道，行下走下，回头一望，原来可以这样深深触动我们的心源情愫。就好像这个时候读住其中一篇青春时期关于成长与写作的七个关键词。 文中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我是谁，他要求读者在纸上面写得答案。你会写上名字，定是感觉纸短情长无法罢笔，又或者讲到另一个关键词纪律。纵是纪律的人也喜欢秩序，在人情世故上多一分节制。他看的挫败不是成绩分数甚至际遇，而是不健全的家庭、受困的人际关系、夭折的梦想。讲得中肯贴心。 读住这本书，等我重拾散步的乐趣。只是跟住简晶回顾所来路的那一刻，我一路读一路想，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呢，眼泛泪光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陪我散步吧》，作者简晶，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土地唔够咧，亦都影响到房屋供应啦。见到有环保团体咧，就系有一啲嘅建议，针对住填海嗰一方面嘅。咁啊，又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就有守护大屿联盟召集人谢世杰，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谢世杰，你哋呢一个系咪一个签署嘅行动嚟嘅？但又同施政报告有关系，系嘛？ 都是的，因为呢其实我们在六月的时候开始呢，就有一个叫做与海洋为友的一个的联署行动啦。咁最主要的原因呢，其实我们睇返香港呢是有六成的面积呢都属于海洋。不过我们就睇到成个即是香港政府一直呢在陆上呢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规划啦。但海面上面呢，其实那个的规划呢是根本是没有一个的标准啦。特别过去呢都是一些因为发展而作出补偿的一种的一些所谓海岸公园式的一种的规划。咁变成咗我哋睇到好多而家譬如好具体嘅就係龙尾滩咁样。咁就一个人工沙滩造成咗而家个生态嘅灾难啦。咁特別係最近咧，我哋留意到而家因為一個完善咗嘅制度底下咧，咁好多人都會覺得咧開始摩拳擦掌咧，就話覺得要好多嘅規限咧都要拆牆鬆綁，即係包括咗嗰個城規嘅條例啊，或者係要進入去呢啲嘅濕地嘅緩衝區啊。咁所以咧，而家我哋睇其實無論係海面上面繼續，即係林鄭月娥特首佢繼續咧係講緊要即係繼續去發展呢個明日大嶼嘅計劃，填海1700公頃嚇，咁亦都係繼續去諗緊龍鼓灘200公頃嘅填海咁樣。咁又同時咧又放寬任好多嘅打算，放寬好多嘅即係規劃嘅限制咧，呢個都係令到我哋覺得即係成個海洋嗰、那個保育咧，係更加進入一個嘅即係危險嘅狀態咯。 我見到你有啲具體嘅建議，譬如而家嘅海洋嘅保護區啦，話希望可以即係闊啲。我見而家係咪話即係香港得3%左右嘅水域係受到保護的？你哋諗住點樣嘅係？ 其實咧，呢個數字真係好可笑，好可笑，甚至好可恥。因為咧，其實就係中國咧係簽署咗一個叫《生物多樣性公約》嘅，咁就亦都係講緊呢個公約裏邊咧，講緊喺2021年咧，係希望簽締約國同埋地區咧係可以做到海洋嘅10%嘅一個保育規劃。 但我哋咧就即係只係主要係透過呢個海洋公園咧，都係去到唔夠3%，即係遠遠大落後呢一個嘅國際嘅要求啊。咁而家嚟緊嘅國際要求亦都去到30%。咁所以我諗咧，就過去即係政府一路都係放軟手腳喺呢個海洋嘅保育方面，一方面係冇一個具體嘅規劃嘅政策啦，另一方面咧亦都係進一步咧係打算咧係。即係做好多填海嘅工程咧，係其實係不但冇增加嗰個保育嘅工作，而且係進一步強化咗個破壞力咯。 嗯，而家有啲海岸公園啦，你覺得如果真係由3%嘅水位去到10%都係一個海洋保護區，仲有啲咩地方係可以喺香港值得係納入呢個保護區嘅咧？你自己有冇建議啊？呢個 我諗啦，就係最近我哋睇到好多即係海洋嘅亂象啦。大家會見到海上好多嘅即係最近嘅報道嘅一啲即係海上嘅一啲走私嘅活動啦，喺海岸公園原本有規管嘅範圍裏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呢啲非法嘅活動喺當中嘅。所以第一個我哋就覺得喺現有嘅海洋公園範圍咧，其實就應該加強嗰個嘅執法同埋巡查。咁如果唔係就劃咗出嚟都冇意思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即係喺要做翻好成個海洋個基線嘅研究咯，嚇咁就係因為其實過去即係通常都係話有工程啊，咁係為咗要發展啊，我哋先至去做一個海洋嘅即係嗰個基線評估咁樣，咁就係為咗個海洋即係呢個工程嘅發展咧，通常呢啲嘅評估咧，即係通常都係順利過關咁樣嘅嚇，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冇呢啲基線評估咧，根本係做唔到一個保育嘅參考啦。咁第三個咧就係我哋覺得就要立即要停止而家。一啲先破壞後補償一啲填海工程啦，例如話明日大嶼呢啲咁嘅計劃，咁你要做好咗呢啲嘅工程，然後停止咗呢啲工程，做好咗呢啲基線嘅評估咧，就係成個海洋除咗海岸公園呢個規劃嘅模式咧，其實係可以考慮好多唔同嘅保育嘅即係措施咁樣嘅。 其實你係咪唔贊成任何用填海嚟增加土地嘅呢個途徑呢？因為變到譬如而家有啲施政報告嗰啲消息傳出咧，報章都提到可能譬如屯門龍鼓灘都會有填海項目，咁就即係會搬葵涌貨櫃碼頭啊，有啲咁嘅消息出嚟嘅，有冇留意到啊？你自己 有留意到？不過就問題係其實我哋無論係土地大辯論或者到現在。好多即係人都會提出就話，其實新界實在太多地，多到其實根本就多過要填海所需要嘅地。咁其實根本上就係因為填海係一個不可逆轉嘅工程，而且嗰個花費嗰個即係耗資啊。我哋而家香港嗰個嘅即係儲備，而家即係因為疫情底下咧，同埋進入咗結構性嘅財赤咧，其實已經係即係相當之嚴峻。咁嘅情況咧，我哋仲要係做一啲咧係。即係胡亂咁樣去填海，耗資我哋嘅儲備呢啲工作咧係唔可取咯。咁裏邊而家又講緊呢個嘅祖堂地，又講緊好大嘅宗地等等，又講緊新界北嘅發展，其實在座都已經係有足夠土地喺我哋面前，咁點解仲要將我哋嘅錢倒落海咧？呢個係我哋絕對係百思不得其解嘅。 OK， 好啊，唔該曬謝世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謝世傑咧就係守護大嶼聯盟嘅召集人嚟嘅，講到佢哋遞交咗5000個聯署啦，大概5000個啦，咁就係要求喺施政報告嗰度咧係停止一啲嘅填海計劃啦，亦都頭先講到啦，增加一啲係香港嘅保護水域嘅範圍，提到就話係低過聯合國嘅目標等等嘅。嗱，究竟施政報告會點樣處理一啲嘅土地發展或者房屋發展嘅？措施很快就會知道，因為明天就是施政報告發表的日子，大家就可以繼續留意。今天千禧年代來到這裡差不多，跟大家講一下天氣的情況。外面氣溫是30度，相對濕度是65%。千禧年代來到這裡差不多，明天再見。